孩子的话一定要来报名，只要你参与就会有奖品赠送。报名的方式是添加我们的微信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进行报名就可以啦。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客栈该结束啦。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车经理哈， 好，感谢车经理， 对，金祖山峰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这个奖品，谢谢你，也谢谢大掌柜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带来这么好的福利，这么好的活动，谢谢。 好，周六咱们金祖山见， 不见不散了。我明天同一时间客栈不见不散，拜拜。 明天有惊喜，明天还 有奖品， 有 好吃的哦， 明天有好吃的啊。 现在是下班晚高峰，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家路上紧握方向盘，安全到家就是最好的礼物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购买 A3、Q3、A4 送10次基础保养啦！初险修车费率不涨，您还在等什么？来安阳伟业奥迪购买3年车险，这一切您即可拥有。大兴区京良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日前，住建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房地产企业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减少价格折扣等方式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得要求或变相要求购房人签署自愿放弃住房公积金贷款权利的书面文件。近日，全国总社供销集团副总裁、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到涿州，就新合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301质子肿瘤医院进行实地考察，涿州市副市长陈俊陪同考察。涿州市直属执法队按照执法局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方案，开展19大精神学习会和集中宣讲活动，要求全体人员不断与基层工作和实践相结合，使贯彻学习19大精神落到实处。12月26日是强盛中国的东方巨人、世纪伟人毛泽东诞辰124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涿州市东仙坡中心学校利用大课间时间开全体师生广播会。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转多云，白天最高气温3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我是李洋洋，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引外来，面向未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普通。前方是未知，明年是海风，塞人的歌会有人忘记初衷，他们说每一个风浪都能够淹没我，可我会像两个手撕一样，这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勇气就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乘风破浪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勋章，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哦，再次起航，带着我的勋章。 睡不到，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如不尽相思情未了。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夜我烧不尽呀，寒风你吹不倒。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

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里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就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笑了，青春狠狠的哭着。就像花期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沉默的空气下起大雨，提醒我的孤寂，唱不完的情歌散落风里，说不出的秘密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心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 幸福隔着玻璃，看似很美丽，却无法触及。也许擦肩而过的你，只留下一道痕迹在我生命里。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你梦是在心里不停的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 给我们一片辽阔的蓝天，让那真

fire, the one desire you are.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哦，想你到无法呼吸。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哦哦哦，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 承诺过的话。

走过多少春天秋天，不安的流年，经过多少拥抱缠绵，换一场心甘情愿，女人的情歌不去想唱给谁， 李慧珍演唱的《女人的情歌》。这个世界对着我们笑的人太多太多了，真心对我们包容我们一切的好像又很少。太多的时间当中我们都是一个人，所以我们要记得，最终能够治愈自己的还是自己。这首歌来自张浩哲，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再看到你写着满脸的秩序，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再看到你充满失望的眼睛，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从来没有故意欺骗的感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温柔的你是否真的能了解，我俩之间有太多距离，实在难以超越，披星的线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也可能不相信。 真的不是故意的，从来没有故意欺骗的感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温柔的你是否真的能了解，我俩之间有太多距离，实在难以超越，平行的线不能交集，何苦在一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哦，你也可能不相信。 以前呢，我是一个耳根子很软的人，如果别人向我倾诉某个人的恶劣行径啊，我就会跟着他一起讨厌这个人，而且呢常常会在对方面前把情绪挂在脸上。可是事后呢，我会发现他对此人依旧称朋友，而我呢却好像主动树敌，慢慢的经历多了才会懊悔自己当初做人为什么这样幼稚啊。所以呢现在会经常提醒自己，待人接物一定要用自己的判断啊来分辨是好是坏，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接下来听到的歌曲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越过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等着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

桌子上的酸梅，看到就有酸滋味。情歌若听了太多遍，是否假假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哪一天真的被他发现。若是我能学 是小美江美琪演唱的《镜子联想曲》。说到镜子呢，我就会想到我曾经的一个高中同学啊。有一天我在他面前梳头发，后来我说：“哎呀，没带镜子哦，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头发，梳得怎样？你帮我看看。”他说：“啊，你一定要照镜子的吗？每一天我都是这样哎。”后来我留意到你也是长发呀，你难道可以不用照镜子吗？或者我想每天出门前也要在镜子面前看一看自己的搭配呀、服装啊、鞋子啊、颜色呀，或者自己的脸上是否干净啊。可是他说我真的不用镜子，然后我在佩服啊，这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女人，内心多么强悍的啊！她完全不 care 身边人的看法吗？还是她觉得自己足够完美呢？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晓东演唱的《比我幸福》。我想任何一个能够说出这句话“比我幸福”的人，也是非常之善良、非常之强大的人。嗯，我们来听。 望着广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望着广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

想要留下的